草，情歌在唱着不散开。 天涯海角，却发现海都不了，都不了，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，用我的心去感受拥有爱的美好，我愿意世界为你就这样。